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74集，偶遇日本队员。冬至他们还有空说话，可见这些丧尸虽然讨厌，但能够对他们造成的威胁并不是很大。这得归功于团队里没有一个猪队友，个个都非常给力，随便放出一个就能独当一面。以及张松的符火正好是丧尸的克星，要是换一个队伍，就未必能够如此顺利了。张松几道符火下去，烧了起码上百只鬼手，那些鬼手似乎也知道忌惮终于不再冒出来，连那些会隐身的高级丧尸也没再出现过。饶是如此，冬至依旧提醒众人小心，因为谁也不知道有没有丧尸在暗中窥伺他们。李寒儿给的铃铛，只要敌人没有近身就不会响起来。这些丧尸一旦具备灵智，就是十分棘手的敌人，他们有足够的耐心潜伏在暗处等待，直到人类放松警惕，就是他们得手的一刻。普通人的意志与耐力，还有柔弱的身躯，注定不是丧尸的对手。像刚才那种会隐身的丧尸，他的力气其实非常大。冬至刚才那一剑刺出去，因为没有伤及要害，而丧尸又没有痛感，依旧咆哮着朝冬至抓来。对方一瞬间的爆发力，连冬至都有点吃不消，更无论普通人了。周围重新恢复平静， 这里怎么连鸟类的叫声都没有？好像是完全失去了活力。 李寒儿把这种感觉说出来，才知道同伴们早已察觉。刘四说， 在那些树没法给我提供任何信息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这座岛上除了我们和日本人之外，可能是没有其他活物的。 也许曾经有，但都被丧尸消灭了，而且美国人将森林围起来，丧尸无法走出森林，也就是说即使有外来生物被感染尸毒，也无法离开森林，只能前进不能出去，这就杜绝了这些东西逃向外面世界的可能性。森林内外如同两个世界。众人往前没走多远，就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急促慌张，陡然拔高， 好像是日本人在喊救命。 哎呀，走慢点走慢点，让他们自生自灭吧，最好等我们过去啊，他们已经挂掉了。 因为阴雨纠燕的事情，大家对东阳殊无好感，其他人虽然没说话，但其实想法都大同小异。冬至沉吟片刻，还是决定过去看看，而且他用一句话就堵上了其他人的意见。 万一对方已经拿到新苹果了呢？ 呼啸的叫声离此不远，众人急走了几分钟之后，果然看见一个年轻女人被困在两只二级丧尸之中，她手上握着一根长棍，上面缠着柱连绳，正奋力与丧尸搏斗。二级丧尸行动敏捷，虽然不会隐形，但动作迅猛，攻击力强，他一个人对付两只显得非常吃力，而且那两只丧尸似乎忌惮他手中的长棍，不敢过于靠近。等女人体力耗尽之时，就是他彻底沦丧为丧尸猎物的时候。他的身手其实非常不错，但双拳难敌四掌，其中一只丧尸扑上来，瞬间被他狠狠锤中脑壳飞了出去，但很快另外一只丧尸窥中时机，从后面扑上来。女人听见身后动静的时候，棍子还没来得及收回来，她心头不有些绝望，觉得自己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。其实她余光早已瞥见不远处来了冬至他们，但她不认为中国人会愿意救自己，说不定他们就是为了等自己被丧尸咬死再出手解决这些丧尸。想及此，吉田纪子也没有求救，她闭上眼等待死神的来临。但死神并没有如期而至，他的脖颈也没有被丧尸咬断，一道符火从另外一个方向掠来， 直接掷在了扑向他的丧尸脑袋上，连同丧尸的上半身瞬间着火，怪物重重倒在地上。吉田纪子睁开眼，看着着火的丧尸朝自己跌跌撞撞走来，不由后退几步，一棍子抽过去，着火的丧尸瞬间被抽飞出去，与刚才那只落地的一起，被柳丝两鞭子直接把脑袋抽走。死里逃生的滋味让吉田纪子脸上露出了片刻茫然，惊悸的情绪很快平复下来。 非常感谢你们，我叫吉田纪子。 他向冬至他们鞠躬致谢。张松撇了撇嘴， 刚才要不是冬至要求，我是绝对不会出手。 不用客气。 冬至当然也对这几个日本人没有好感，但在人类与丧尸之间，只有人类才是盟友。那些丧尸如果杀了吉田，下一个就会轮到他们了。对于丧尸而言，杀戮永远不会停止，除非世上再也没有活物。他们的到来无疑让岛上饥饿已久的丧尸嗅到了美味的气息。 你的同伴们呢？ 吉田脸色一变。 我们走散了，我还有一个同伴在前面不远处被丧尸追上，能不能跟我一起去救他？ 你的同伴被丧尸追上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丢下他独自逃命吗？ 不是的，我们各自逃命，一不小心就失散了，还有另外两个人，我们意见发生了分歧，我跟另外一个人离开。 吉田语焉不详，冬至甚至对他也诸多戒心，没有直接答应他救人的请求。 我们还要继续往前，你如果也想走就一起吧，我不保证能够救你的同伴。 吉田有点失望，但他也知道自己没有能力，就不能强求别人。现在他只有一个人，自然跟着大部队更安全，当下就同意了。他似乎知道其他人不太待见他，于是只跟着冬至。冬至看见他手上绑着的铸连绳的棍子。 你是巫女？ 是，我是明治神宫的巫女。 那你应该也认识藤川葵吧？听说他是你们日本修行界著名的神官兼阴阳师。 自古以来，神官和阴阳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。藤川先生是唯一一位能够兼修的大师，也是日本修行界的典范。 冬至从这句话里听不出他跟藤川葵是否一路人，也没有再问下去。 冬先生。 吉田想说点什么，但刚刚张口就被不远处的动静打断了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刘清波和张松等人已经提剑掠了出去，与同样朝他们扑过来的二级丧尸撞上，双方很快打作一团。就在两人与丧尸周旋之际，又有两只三级丧尸隐藏在暗处，趁着刘清波跟张松分身乏术，盯上了冬至他们这一行人，悄悄地绕到他们后面，从背后出其不意地偷袭。他们的动作极快，但冬至他们身上配有李寒儿的领导，早有心理准备，当下回身一剑荡去，剑气直接将丧尸弹开。但这些怪物的战斗力远远比那些普通丧尸强悍许多，半秒之后竟又有一只手朝剑身抓来，另一只手抓向冬至的头颅。冬至弯腰避开，正打算横剑把丧尸扫开，那头吉田纪子的棍子挥过来，直接将丧尸打得身体一歪。对方似乎被激怒了，转头扑向他。李寒儿对上的是一只二级丧尸，速度快，但不会隐匿身形的那种。对方不仅爪子锋利，獠牙更是能削筋断玉，还时不时地张开血盆大口，粘液直流，看着十分恶心。李寒儿不想被怪物粘稠四处乱甩的口水喷溅上，前期一直是守多于攻，后来怪物自以为摸清了他的套路，朝他习惯性躲避的方向扑过去。谁知李寒儿却在这一刻将剑斩过去，后面张松一道剑光劈来，与李寒儿的剑一前一后，正好把怪物给了结了。 那里有个人。 张松循着他示意的方向望去，果然看见树后露出一点衣角，似乎有个人正倒卧在那里。两个人走过去一看，发现正是跟吉田纪子一道的日本人之一。 渡辺さん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